生机。 10:09，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这一首歌来自听众晚歌朽年点的一首歌啊，说点一首这几天特别火的歌《远走高飞》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可以购物了，

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你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 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《有一点动心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！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。最高温度30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2摄氏度，西南风3级，预报有阵雨，也请听众出门记得带好雨具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《告白气球》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吧。 找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，花店玫瑰，你自己说谁告白气球，风吹都对，耶、yeah, 微笑在天上飞。 再说我愿意。